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感应篇第57节，知过不改，知善不为也。这八个字可以说是事出世间，一切贤圣各个宗教诸佛菩萨教化十方三世一切众生的总纲领、总原则，这是所有宗教的一个共同点。从这个共同点出发，就能够融合事出世间各个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宗教信仰，就能够融合成为一体了。善恶标准很多，这是因不同文化而建立的，但是说到最精神之处，决定是相同的。这一句话我们已经讨论过几次了，几次实在讲呢是不够的。我们仔细去思维，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，天天都是讲这两句，千经万论的，不立这个原则。过失无量无边，善行也是无量无边。世人愚昧，认识不清啊，将是非邪正善恶颠倒了，这是大错啊！这是大过失啊！而诸佛菩萨大圣大贤，对于世人确确实实没有一丝毫责备之心，这是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了。他之所以称之为大圣大贤，就在此处。 纯是一片真诚慈悲心，纯是一片爱心，见到世人即使造无逆十恶的大罪业，佛菩萨还是一片慈悲，还是一片真诚，如《无量寿经》上所说的，信人不善，无有愚者，殊无怪也，不怪他了。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世间人，人人都是好人，人人都是善人。佛在经上说，无量寿经大家念得很熟啊，经上讲得很明白，一切皆成佛。华严圆觉上说得更透彻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。我们要记住，世尊真实教诲，敬业三福，幕后一条，教导我们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。发菩提心就是要发彻底觉悟之心，彻底觉悟啊，深信因果。什么因果呢？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。这个佛要怎么念法？前几天有同修来问我，我也说过几次了，多说几遍，加深诸位同修的印象。我念佛，我看到虚空法界，一切人，一切事，一切物，无一不是阿弥陀佛。人人皆是阿弥陀佛，事事皆是阿弥陀佛，物物皆是阿弥陀佛。我是这个念法。我从哪里学来的呢？从《无量寿经》上学来的，从《阿弥陀经》上学来的，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，全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。阿弥陀佛是谁呢？就是当人自性啊。我懂得这个道理了，明了这些事实真相了，这才恍然大悟，净虚空变法界，华严讲的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心识无量无边的智慧，无量无边的德相，他的名号就叫阿弥陀佛。所以我现在念佛跟从前念佛 不一样了，不是一个念法，念得身心自在，法喜充满。祖师大德教我们修行要从根本修，改过要从根本改，行善要从根本行。你的成就就快速了，哪里需要三大阿僧祇劫？众生作佛都在一念之间呢，就看你这个念头啊能不能转得过来。文殊菩萨向世尊请教，说得好：一个人少年造孽，到老时候修行，还能不能成佛？世尊答得好：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呐。我们要用佛心。佛心就是用真心，用圆满觉悟的心来看人看事。佛怎么看法？只论现前，不论过去。现前是现在啊，过去不要追究啊，过去不要去想它了，想过去想未来都叫妄想。人如果生活在有过去有未来这个概念当中，你就出不了轮回，就出不了十法界。为什么？六道轮回跟十法界是众生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幻象，不是真的。金刚经上告诉我们，十法界一真庄严是梦幻泡影，佛讲的话是真实的。梦幻泡影你再要去想它，你再要去分别执着它，岂不是大错特错吗？你再加强三途六道，你怎么能够离开三途六道呢？所以佛教我们，这是从根本上下手啊，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，不但六道没有了，十法界也没有了。那么现前的境界就是诸佛如来的境界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要做一个大转变，转凡心为佛心，转凡境为佛境界。华严经上讲佛华严的境界， 这个转变就在迷悟之间，一迷一切迷，一悟一切悟啊。佛菩萨在经论里头说得容易，我们听了也好像懂得了，其实不是真懂。为什么呢？真懂了，你决定就转过来了。这一点在我们修学心态上不能不留意啊。我们境界没有转过来，就是不懂啊。佛的教诲我们体会的不透彻，没有深入。如果真正明白，真正懂得，刹那之间呢，就转过来了。真的是不费吹灰之力。那么转不过来怎么办？学。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好学，认真努力去求学。怎么个学法？祖师大德教我们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啊。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是做戒定慧的功夫啊。戒就是守规矩，叫你一门，这是规矩；叫你长时间学一门，也是规矩。为什么叫你学一门，不叫你学多门？一门容易专心，容易得定。换一句话说，容易断烦恼啊，断你的妄想分别执着。用意在此地。等到你妄想分别执着真的断了，不再起来了，这就叫得定。定里面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凡是有分别有执着，没有得定。定是平等心啊。定是清净心啊。有执着你就不清净了，有分别你就不平等了。所以这个方法呢，是修定的方法。定到一定的程度，智慧就开了。楞严上讲得好，净即光通达，这个心地清净到极处，那个极处啊，也有前身不同啊。这个我们在华严上看到啊，原教初住菩萨，他那个定啊，就到极处了。光通达了，光通达是见性了，那个光照破无明， 见到自性了，但是他的功夫浅，他才破一品无明，见一分真性啊！往后去破尽四十一品无明，这是如来究竟果位。所以，那个尽极，这个极里面有四十一个等级，都叫极。尽极光通达了。这个时候，无量无边的法门全都通达了。要不要学呢？不要学了。为什么不要学呢？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所以一法通了，法法都通了。一门其如了，门门都得了，都得到了。这些道理，我们今天都明白了。怎样去落实，那就看你自己的功恨了。功恨说个实在话，就是要把你所解的、所信的落实到生活当中，这是信呐。信结行融合成一体，就叫做正。正就是其如啊。华严末后一品入法界怎么入啊？信结行融合成一个就入了。就证入了。我们今天的难在哪里呢？信结行是分作三个，它不是一个，所以永远不能够切入，永远得不到真实受用。真实受用啊，是自在无碍，法喜充满了。我们将世尊一代十教四十九年所说的归纳为十句，真诚、充满虚空、周遍法界，真诚心、清净心，也是圆满虚空、周遍法界。平等心、正觉心、慈悲心，无一不是满虚空变法界。落实到我们生活境界当中，看破也是变虚空周法界，放下自在随缘，都是充满虚空周边法界，这叫念佛。这样念佛了，就成佛了。我将我自己修学的 这一点点心得，呈现跟诸位同学，给大家做参考。也为大家做证明，深信因果，念佛成佛，千真万确的事实。功夫下手之初，知过能改。知善肯行啊，师尊教人善恶最低的标准，就是敬业三福的第一条：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这十六个字决定要落实。如果这十六个字不能落实，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不得利益。都不能成就。上上法了，不利下下法了。上上法跟下下法是一不是二啊。希望同修深深的去思维这个意思，认真努力学习。今天就讲到此地。